唯美红美啊，来了。 次次要飞，但是不知高处会抽光我的氧气。当初我这番合计，曾羡慕空中的鸟，要展开我的两臂，跌痛了。 其实为了这个演唱会都练多了一首歌，咁呢首歌咧一路以嚟好中意，但系冇机会唱。今日终于可以在这个时间送俾你哋。